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吴晓东的书评《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常见的《潭州留别》。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要关注两个意大利人，卡尔维诺和托纳托雷。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和托纳托雷的电影《1900传奇》，又名《海上钢琴师》，他们的共通与差异是我们要分析的焦点。树上的男爵的主人公是从12岁就开始生活在树上的男爵科西莫。1900的传奇主人公是从出生后就在海上漂泊的孤儿1900，因此他们都有无法企及的空间。对男爵是近在咫尺的地面以及森林延伸不到的地方，对1900则是大海的尽头、陆地以及远方那一座座高楼林立的都市。两人完全有登上陆地的机会，但他们都做出同样的选择，放弃另一个世界的无限可能性。于男爵来说是一种抵抗，凭借树上的王国寻找到一种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人的命运分隔开来，同时又可以积极地参与他人的生活。对于1900来说则是一种弃绝，选择一种更适合于自己的有所限制的形态。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吴晓东的书评《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听听他对这两部作品的分析与评价。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如果说19世纪是人类创造奇迹的最后一个世纪，那么20世纪就是人类讲述传奇的最后一个世纪。传奇的诞生有赖于超逸的空间、超长的人物、超凡的举动，而现代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庸常化，以及现代统治管理的日常化和体制化，使得人类那些毫无生趣和创造性的个体越来越陷于被约束、被规范的境地。这就是无形和有形的规训全方位地吞噬着生命个体原本自由的空间与时间的二十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人类的传奇即使存在，也只能存在于想象力的世界，存在于艺术大师的虚构和叙述中。在我看来，是两个意大利人为我们讲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精彩传奇。这就是写于1957年的作为卡尔维诺的小说《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的《树上的男爵》，以及托纳托雷拍摄于1998年的影片《1900的传奇》，又名《海上钢琴师》。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生于1928年，1985年去世，享年57岁。他的《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的合集被称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两部隶属于不同媒介的作品却有太多的异曲同工之处。树上的男爵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男爵科西莫在树上攀援的形象，这个形象本身就具有天然的传奇性。 柯西莫自从12岁时因为在午餐的饭桌上拒吃蜗牛而爬到树上起，一直到65岁在海上消失，就再也没有踏到地面上哪怕一步。或者说，他在树上过了大半生，从未脚踏实地过，而是在树上塑造了超越尘寰的另一种生存形态，建立了自己的完整而自足的世界，至死也不肯返回地面。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和现代神话。而1900的传奇题目就昭示了它作为一部世纪传奇的品质。主人公一个弃婴在20世纪的第一天在船上被黑人船工丹尼捡到，并因此起名为1900，从此就在这艘弗吉尼亚号客轮上长大。随着他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往返漂泊，为那些穿洋过海投奔新大陆的乘客展示高超的钢琴技艺，始终生存在海上，从没有登上过陆地，一直到废弃的弗吉尼亚号在海上被炸毁，1900选择了与船俱亡，正像男爵柯西莫最终也没有回到地上一样。我长久的迷恋男爵和1900这两个神话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男爵柯西莫在自己的家乡翁布罗萨郁郁葱葱的森林中攀援的孤独身影，经常会和行之影单的1900那在船上紧贴着海面的舷窗一次次落寞的凝视大海的目光叠印在一起。男爵穷穷竭力的姿态宛若一个漫长的启示，穿越整整一个世纪的光阴，把1900忧郁的眸子照亮。1900由此仿佛成为男爵最忠实的也是唯一的传人，在20世纪继续演绎着他的传奇生涯。 男爵柯西莫在树上攀援的身影总是使我意识到，曾经有个离我们如此切近但却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世界。这个树上的世界当然只存在于卡尔维诺虚构的叙事和非凡的想象力中，但又仿佛就在距我们咫尺之遥的上方。它的存在意味着，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越自己既有的生活，而跨越到这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上去。这个树上的世界的悖论性在于，它曾经是离人间最近，但实际上却又最远的一个乌托邦。它离人世如此之近，是因为卡尔维诺既塑造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树上的世界，同时这个世界又完完全全遵循着树上的生活所应该有的可信的逻辑。男爵柯西莫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没有超出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树上的世界应该有的常规。男爵在接受了地面上弟弟偷偷带给他的树上生活必备的最初的物事之后，就学会了在树上生存下去的一切本领。他以打猎和钓鱼为生，在树之间往水塘里撒下钩就坐收鳝鱼和鳟鱼，并以自己的渔猎所得与地上交换自己无法制造的东西。他选择了离群所居，对自己天才般的创造了一种关照现实的超越的方式十分满意，信奉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他保持必要的距离。同时悖谬之处又在于，当男爵离开了尘世，他似乎才对尘世产生更大的热情和更执着的关怀，于是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地面上的生活积极参与。他在树顶出席霸道而神经质的姐姐的婚礼，在妈妈临终之际从窗外用鱼叉取了一片橘子递到她的手里，她在临终与杀人越货的大盗布鲁基一同迷上了阅读，并为遭受绞刑的大盗守卫尸体，挥动帽子赶开啄食尸体眼睛和鼻子的乌鸦。她与邻居高贵而专制的女子薇俄拉在树上轰轰烈烈的恋爱，并为她最终的负气离去痛不欲生。他曾经率领森林中的烧炭工一举截获摩尔海盗藏在洞穴里的宝藏，指挥了一次抗击警察征收11穴的暴动。他树上的生涯最值得夸耀的篇章或许是接见前来拜访男爵的拿破仑皇帝，在树上为拿破仑遮挡炫目的太阳。这似曾相识的一幕使拿破仑仿效起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如果我不是拿破仑皇帝的话，我很愿做柯西莫隆多公民。男爵还背靠着一个树丫在一块小木板上从事写作，在他那穿插着惊险情节、决斗和色情故事的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宪法草案中，男爵设想自己创立了在树顶上的完善的国家。 劝说全人类在那里定居并且生活的幸福，而他自己却走下树，生活在已经荒芜的大地上。男爵尝试着树上一切可能的生活，建立了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王国，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存。他离尘世如此切近，但却是一个人类中只有最富有想象力的一员卡尔维诺才真正抵达了的梦幻国度。在男爵漫长的树上的生涯中，这如此切近却又使他遥不可及的尘世的幸福，是不是曾经每时每刻都在对他构成莫大的诱惑？当各家各户都点燃灯火，而科西莫在树上孤独地与雕鸮的黑眼睛相伴的时候，当他蜷缩着湿漉漉的身体，在无法遮风挡雨的树洞里瑟瑟发抖的时候，曾经想过此刻的他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卧在家中暖暖的被窝里，逍遥地谛听窗外的风雨吗？男爵的弟弟，小说的叙事者，凝望着哥哥隐身其中的一片片茂密的树林，经常泛起的就是类似的思绪。他躲在一棵梧桐树顶上，挨着洞，望着灯火辉煌的窗子，看见我们家室内张灯结彩、头戴假发的人们跳舞。他的心里曾经涌起什么样的情绪呢？至少曾经稍稍地怀念我们的生活吗？他曾想到重返我们的生活只差一步之遥，这一步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容易跨越吗？ 好了，吴晓东的书评《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读过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树上的男爵的朋友可能不是很多，其实这虽然是一部寓言性的作品，但并不难读。只要您不把男爵生活在树上这件事当作障碍，就可以发现他只是在树上做了一般人在陆地上做的事情。但树上到地上的这一步，男爵拒绝跨越，他自然有他的理由。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常见的潭州留别。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诗人常建所作的《潭州留别》。闲达不相识，偶然交已深。宿翻夜郡左，帐别依蝉林。湘水流入海，楚云千里心。望君山松叶，山月清猿吟。诗歌的大意是兄弟贤明通达，你我并没有刻意结识，但交情已很深厚。停船去拜访傅郡守，我们在林中依依惜别，我们的友谊像流入大海的湘江水，飘在楚地的千里云一样悠长。夜里的松树林中，我思念朋友，月光下猿猴鸣叫的清丽凄婉在山间回响。在唐诗中，离别诗是一种重要类型。离别诗又分为送别诗和留别诗。送别诗就是有人远行，作诗送之，而留别诗是指自己远行，作诗赠友。本诗就是一首留别诗。唐代诗人很重视漫游，但因通信不便，往往一别经年，甚至终生无法相见。 另外，由于橘子大量集中在京城应试，无论极地或落地，人员的流动量很大，这两个原因就使唐诗中产生了大量的送别之作。本诗题目中提到的潭州，指的是湖南长沙。长沙是一个多彩的城市，它既是人文之都，也是风景之都、美食之都。论人文，首屈一指的是名列我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矗立着这座雅致的庭院。大门楹联有云：“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确不同凡响。论风景，岳麓山以林壑优美、山幽涧深而闻名。六朝的罗汉松、唐宋的银杏、明清的松樟相当著名。岳麓山的春天，满山葱绿，杜鹃怒放；夏日幽静凉爽，秋天枫叶流丹，层林尽染。隆冬玉树琼枝，银装素裹，四季风景宜人。古人赞誉其为碧帐平开，秀如琢珠。漫步长沙城内，天心阁是不能不去的，它是古城长沙的标志。天心阁的顶檐之下，南悬天心阁三字匾，北悬楚天一览四字匾。此阁创建的时间今天已无法考证，但至少不会晚于明末。毛泽东青年时代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曾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长沙》，抒发了济世救民的豪情壮志。诗中的橘子洲头又称水陆洲，为长沙城区湘江水域中的小岛，它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约100米，宛如彩带，风貌独特，是古潇湘八景之江天暮雪的所在地，被誉为中国第一洲。远在唐代，它就以盛产美橘著称，橘子洲头如今已成为长沙橘子洲景区。景区内环境清幽，四时之景各异奇趣，尤以橙黄橘绿的秋景为最佳。入夏之后，杨柳依依，和风习习，前来游泳者络绎不绝，前来游泳者络绎不绝，成为了市民消暑休闲的绝好去处。除了美景，长沙还是一个能极度满足口腹之欲的城市，以吃香的喝辣的著称的湘菜闻名天下。招牌菜有浏阳蒸菜、湘里腊肉、剁椒鱼头、黄鸭叫、红烧猪蹄等，更不用提那些令人垂涎欲滴的小吃：长沙臭豆腐、糖油粑粑、姊妹团子、黄金糕、德源肉包子等等。怎么样，古时的潭州府，今日的长沙城，是否对您产生了吸引力呢？不知诗人常建当年离开潭州时，除了朋友，还有哪些让他恋恋不舍呢？闲达不相识，偶然交已深。素翻夜俊佐，唱别依蝉林。湘水流入海，楚云千里心。望君山松叶，山月清猿吟。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陈寒，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车通往我年少时候，他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他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梦之城，我是